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80集。 做什么？ 帮你换衣服呀。干嘛？ 夏侯恋莫名其妙。 搜捕的人又多了，现在一队30多个。你病成这样，我一个人没法打。换身衣裳，再易个容，一会儿我们去他们大营里躲躲，子时之前离开就行。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这倒是个好计策。只是沈觉紧了紧裤腰带说道， 我自己换。 大约是不愿自己的伤处暴露人前吧，夏侯恋忽然明白过来，心微微揪了一下。在一块这么久，他几乎忘记沈觉是太监了。他和旁的太监不同，约莫是用瑞脑熏香的缘故，身上永远是香喷喷的，不像旁的太监身上有股子难以言喻的味道，模样又生得好，莫说太监，就是身子齐全的男人也比不上他。夏侯恋点点头，自觉转到山石背后去等沈觉换衣服。那边传来稀稀嗦嗦的声音，然后是一层层丝帛堆尾在地的细碎声响。夏侯恋抱着臂等了半晌，那边传来沈觉闷闷的声音， 不好了。 夏侯恋学身回去，见沈觉神色似乎不大高兴，抱歉地说道， 我想着还有层血库能遮挡一二，便自作主张替你换。 我没生你气。 沈觉打断他，还想说什么，欲言又止了半天，最终叹了口气，闭上嘴不吭声了。 那我给你上妆了。 夏侯恋捏了一团泥巴在手心，蹲在沈觉面前。沈觉微微点点头，算是同意了。他闭着眼睛靠在石壁上，眉心微蹙。夏侯恋琢磨了一阵，并着食指和中指将泥巴轻轻涂在他脸上，整张脸糊黑，轮廓边缘加深，又在眼睛底下画了两道，最后面颊上点上细小的颗粒。圆脸是看不出来了，泥巴比不上脂粉，干了之后粗糙无比。这倒也好，显得他皮肤风吹日晒很久似的，像个种田的农人。保险起见，夏侯恋又涂了一层，一面叮嘱他一会儿进了营少说话。他官话说得好，言行举止都显着贵族风流，鹤立鸡群，容易被看出端倪来。沈觉奄奄靠着，任夏侯恋在他脸上摆弄，他头疼得厉害，实在提不起精神了。上完最后一层，夏侯恋在石头缝里面揪了几朵红棕色的喇叭花，揉碎在掌心，暗红色的汁液渗出来，他用指腹点了点，擦在沈觉的唇间。沈觉有丰盈的唇，微扬的唇角，手指按上去，淡色的唇上现出深深的红印。那花看着是红棕色，谁曾想花枝竟是夺目的鲜红，扫在唇间惊心动魄的艳丽。夏侯恋没来由地想起那日沈觉吮吸他的手指，唇瓣也是这般艳若桃李。夏侯恋的脸腾的一下烧了起来，连忙拿另一只手擦他的唇，期望把那殷红的汁液擦干净，可那柔软的唇被手指揉搓得越发红艳，汁液仿佛渗进去了一般，起艳如春。沈觉察觉到夏侯恋对他的唇瓣用力，迷糊地睁开眼，喃喃了声 痛。 他蒙蒙的眼神落在夏侯恋眼里，却是无端的勾魂摄魄，朦胧的眼是月下悠悠潭水， 涟漪微漾，伴着那被揉弄得嫣红的唇，是一种被凌辱的美，仿若雨中梨花，霜下海棠。夏侯恋的心扑通扑通乱跳，忽然有一种欺负他的欲望，最好把他弄哭，让他求饶。这个念头刚冒了个头，夏侯恋吓了一大跳，立马把他摁了下去。他怎么能这么想？沈觉掏心掏肺地待他，他绝不能有这样不干不净的念头。 我把颜色弄错了，你自己填填干净。这花没毒，就是可能有点苦。 夏侯恋急急说了几句，捧起泥巴在自己脸上胡乱胡了几把，然后把沈觉背起来往山下走。沈觉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裹在一张毯子里，铠甲拖在一边，身上还穿着军衣，出了很多汗，浑身上下黏黏腻腻的难受，还都是臭味。他恨不得把自己的皮剥掉一层，可又没法子，只好强忍着。撑起身子，摸了摸额头，已经不烧了，身子爽利许多，脑袋清醒了，手脚都有了力气。他躺在两个香笼上面，头顶是黑乎乎的屋顶和横梁，朝身旁看去，地上摆了许多铺陈，上面睡着伤兵，正中间供奉了一尊佛像，香炉里插着香，桌子底下还躺了一个伤兵，脸埋在被褥里。他认出来了，这里是广陵寺设在山门外的安乐堂，看来是被禁军用来安置伤兵了。他坐起来想找夏侯恋，一个衣冠模样的人走过来，翘着两撇八字胡，咪咪笑着问： 醒了？感觉怎么样？可好些了？ 沈觉点点头，问道： 那个送我来的人在何处？ 哦，你说夏老二？ 衣冠冲门外努努嘴： 在外头和兄弟们唠嗑呢，我替你去叫他。 不一会儿，衣冠领着夏侯恋回来了。夏侯恋脸上抹得乌漆麻黑，看见他醒了，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白花花的牙。夏侯恋凑过来，用额头试了试他的温度，确认不烧了，才放了心。衣冠在一旁邹鱼的笑： 谢老三，你不知道你这哥哥对你多好，鞍前马后，又是寻毛毯，又是去寺里讨金银花来给你煎药，不知道这家伙使了什么法子，竟还讨来一碗米粥。哎，大家都是营中同袍，咱们怎么就没这福气？ 周围的伤兵哄笑起来，争着喊道： 就是就是，咋的不给咱们讨一碗？ 夏侯恋瞪了他们一眼，说道： 瞎胡说什么？ 沈觉迷迷糊糊记得一些，烧得稀里糊涂的时候，夏侯恋是给他喂过药喂过粥来着。谢老三是什么玩意儿？沈觉有些嫌弃，夏侯恋取名的本事太差劲，夏老二、谢老三，活像哪个犄角旮旯里的乞丐瘪三俩兄弟。他看着夏侯恋和衣冠军是熟人的模样，又觉得稀罕。夏侯恋是个人才，他才睡了多久，这家伙就已经和这帮人称兄道弟了。想想也不奇怪，禁军兵士众多，行伍分队进山，被夏侯恋和藏在山里的东厂番子杀得七零八落，伤兵混杂在一起，脸对脸互相都不认识。夏侯恋身上有股脾气，又是混迹过军营的人，混入禁军这贼窝，简直是如鱼得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